攻读创世纪第九章。天主降服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滋生繁殖，充满大地。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的各种飞鸟，地上的各种爬虫和水中的各种游鱼，都要对你们表示惊恐畏惧。这一切都已交在你们手中。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可做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赐给你们，犹如以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凡有生命带血的肉，你们不可吃，并且我要追讨害你们生命的血债。向一切野兽追讨，向人，向为弟兄的人追讨人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为人所流，因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你们要生育繁殖，在地上滋生繁衍。天主对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看，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未来的后裔立约，并与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飞鸟、牲畜和一切地上野兽，地方由方舟出来的一切地上生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以后绝不再受洪水淹灭，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天主说，这是我在我与你们以及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间立约的永远标记。我把红泥放在云间，做我与大地之间立约的标记。即使我星云遮盖大地，云中要出现红泥，那时我便想起我与你们以及各种属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这样水就不会再成为洪水，毁灭一切血肉的生物。即使红泥在云间出现，我一看见就想起在天主与地上各种属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永远盟约。天主对诺厄说，这就是我在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的标记。诺厄的儿子由方舟出来的有闪、韩和耶菲特。韩是科纳韩的父亲，这三人是诺厄的儿子。人类就由这三人分布天下。诺厄原是农夫，最开始种植葡萄园。一天，他喝酒喝醉了，就在自己的帐幕内脱去了衣服。科纳罕的父亲罕看见了父亲赤身露体，遂去告诉外面的两个兄弟。闪和耶菲特二人于是拿了件外衣搭在肩上，倒退着走进去，盖上父亲的裸体。他们的脸背着，没有看见父亲的裸体。诺厄醒了后，知道了小儿对他做的事，就说，科纳罕是可咒骂的，给兄弟当最下贱的奴隶。又说，上主，闪的天主应受赞美，科纳罕应做他的奴隶，愿天主扩展耶菲特，使他住在闪的帐幕内，科纳罕应做他的奴隶。洪水以后，诺厄又活了350年，诺厄共活了950岁，死了。